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3号星期日，农历3月27，北京晴，24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视察南部战区陆军机关时强调，抓紧抓实年度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部队工作新局面。 李克强在山东考察，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顺利完成首次自动交会对接。 百名红通人员两年来已归案40%，海外追逃追赃取得阶段性成果。 24省区公务员招考举行，多地报名人数创新高。 书香中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世界读书日。 国内生猪价格持续下跌，部分养殖户惜售情绪明显。 韩国大选选情突变，两位主要候选人支持率差距拉大。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1号视察南部战区陆军机关，强调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扎扎实实落实好军委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努力开创部队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召开。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雍江水暖，绿城飞花，四月的南宁满目葱郁，生机盎然。 主席同志，驻广西部队。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南部战区陆军机关，亲切接见驻广西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驻南宁部队团级单位主官和南部战区陆军机关正团级干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我来看望大家， 感谢主席关怀。 合影结束后，习近平听取了南部战区陆军工作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抓紧抓实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抓紧抓实练兵备战工作，抓紧抓实部队改革工作。习近平强调，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 习近平指出，要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打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根基，强化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要扎实推进两学一座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两学一座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纠治官兵身边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增强官兵满意度和获得感。习近平指出，要强化战斗队意识，立起打仗的鲜明导向，密切关注局势变化， 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要坚持问题导向，紧贴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深化作战问题研究，有针对性的做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分析解决，带动练兵备战水平的提升。 习近平强调，要正确把握战区军种机关职能定位，确保作战指挥顺畅，建设管理高效，要大胆解放思想，加强实践探索，加快推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要周密做好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各项工作，确保改革有力有序推进，按时按质完成，要贯彻陆军转型建设要求，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加快提升部队战斗力， 要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国防实力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要加快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充分释放改革效能。 习近平叮嘱各级高度重视抓基层打基础，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严格教育管理部队，满腔热忱关心关爱官兵，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不断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打牢夯实。范长龙等陪同视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号到21号在山东济南考察，他走进麦田查看春季农业生产，来到钢铁企业考察去产能及分流职工安置，前往棚户区看望棚改住户，走进山东大学了解学科建设和大学生就业等情况。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今年这个麦苗， 今年麦苗是这么多年来比较高产的了。 你们这合作社是吧？ 合作社的，这是。 二十号是24节气中的谷雨。李克强当天下午来到济南曲家村一处麦田查看春季小麦长势。 八月份你的这个 干旱情况， 他蹲在田间翻开泥土查看伤情，还拔起一株麦苗查看根系。在向粮农细问农资和麦粮价格之后，李克强说：“你们放心。”国家对小麦和水稻有托市收购价，严防古建伤农。他还为农民致富支了三招。 有个丰收年啊，不光是丰收，将来你这都要做强了是吧？ 对对对。 你看你们做强的有三个方面可以做强。第一，你走合作社这个路，搞适度规模经营了。 嗯嗯。 再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搞农机服务。 对。 那你完全是机械化了，而且还对外服务，你这等于说是。一农一工啊，你农机服务啊应该算工。第三，想办法，这个不是光你们了，咱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种子给解决，得想办法得给那个农业加工企业结合起来，改良品种， 对， 搞订单农业，精细化生产， 嗯， 将来把这个农业产业做大， 嗯， 跟这个工业结合起来，加工结合起来，那你就价格就上去了。 随后，李克强来到济南钢铁集团，这家企业去产能涉及分流职工20000多人，正在陆续关停生产线，向日照精品钢铁基地搬迁。李克强说，济钢搬迁转厂，部分职工要分流转岗，这事实上也是一个重大转机。通过转厂淘汰落后产能，通过转岗更好轻装上阵。他特别强调，一定要确保职工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 你们的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包括我们山钢集团的管理层，都很明确地表示，一定要确保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你们的基本生活。我讲过叫做转岗不下岗，而且到了新的岗位，应该比现在的岗位有更好的前途。这是我们帮你们一起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奋斗，好吧？ 好， 你们为国家做的贡献我们是记住的，你们现在付出的代价我们也是感谢的，所以财政该支持的还是一定要支持的。 好， 21号上午，李克强来到山东大学，先后参观了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校史馆和文史哲编辑部，与师生们互动交流。在参观就业创业创新成果展时，李克强不时停下脚步，了解师生创新与企业招聘情况。他说，打通就业创业创新全渠道，就能实现人才价值最大化。当天上午，李克强还来到济南淮阴区经十一路棚户区，在高楼林立包围中，这里低矮的平房破败不堪，屋里既没暖气又无上下水。该区已被列入2017年济南棚改计划，涉及居民约4760户。总理对当地负责人说，棚户区改造既是弥补历史欠账的民生工程，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渠道，还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给你们订了搬迁协议了吗？ 订了，都订了。 我们现在搞叫做货币化安置，你们知道吧？ 知道， 就是拿现钱你们去买房子。 对对对对。 将来呢，这一部分回迁， 回迁，哎，对，回迁， 哎，给啥都是最好的位置。 我们早日坐上新楼，是吧？ 对对对。 这个家里有厨房，有厕所，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个。 学校、公园、幼儿园。 对 吧？配套都配套齐全了。 那这跟我们这个整个城市发展是同步的。你们这块是低洼的地方， 是 吧？你要高起来， 好的好的， 让你们生活好起来。 谢谢，欢迎总理。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12:23，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顺利完成自动交会对接。这是天宫二号自2016年9月15号发射入轨以来首次与货运飞船进行的交会对接。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在科技人员精准的控制下，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经过多次变轨，在4月22号10:02转入自主控制状态，以自主导引控制方式向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逐步靠近，经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准备状态进行最终确认。天舟一号开始向天宫二号缓缓靠拢。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对接机构捕获。 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对接环接触，在按程序顺利完成一系列技术动作之后，对接机构锁紧，两个飞行器建立刚性连接，形成组合体。随后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进入组合体飞行阶段，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在轨补加以及空间应用和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多项实验。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总师助理、软件支持团队负责人崔晓峰： 通过这个对接的完成呢，后续就要进行这次飞行任务的核心的工作，就是在轨的推进剂补加。在这个实验完成以后呢，可以说这次飞行实验任务的最重要的工作呢，就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进行的实验呢，就是第二次交会对接，然后第三次交会对接，就是快速交会对接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后续的实验。 本次任务当中，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一共有三次交会对接。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交会对接是这次主要任务之一，快速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载人航天器总体研究室副主任张健： 那么它的难点呢，主要是在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呢，它要实现一个全自主的一个交会对接控制，由原来的这个地面导引控制，由转变为船上通过自身所携带的计算机进行自主的测定轨，同时呢生成自主的这个控制策略，完成交会对接。 2015年4月22日，我国集中公开了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曝光100名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两年来，百名红通人员如今已有40人回国归案，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央广记者孙莹、侯燕、刘慧民报道。 公布100名红通人员名单，是我国高压反腐再加码、追赃追逃再升级的重要举措，对外逃腐败分子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维： 有的这个外逃腐败分子在国外还是过得很猖狂，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这个外逃的腐败分子。那么发布红通之后，就这些人很多就收敛了，这种猖狂的这种势头被压下去了。 回国投案自首成为不少外逃贪腐人员的最佳选择。据媒体统计，现有40名到案的红通人员中，约60%是经过劝返而回国投案自首的。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认为，对红通人员的追逃和惩处，反映出我国开辟海外反腐第二战场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向世界彰显了我国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和定力。 更多的国家呢，配合中国追逃追赃的这个行动，也显示出我们中国在国际反腐败合作新秩序过程当中这个地位和话语权的那种上升。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红色通缉令上的这些重点对象相继回国呀，它实际上也传递出了一种有腐必惩的一种强烈信号。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些党领导干部收手收敛收心，也可以说是一种很有效的震慑。 昨天全国有24个省份举行2017年公务员招录的省考笔试，招录规模近12万人，最热岗位竞争1746:1。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和国考不同，参加公务员考试联考的各省份，他们的招录工作都是单独组织的，多省联考并非多省同卷。公考辅导专家魏华刚介绍，今年考试难度和往年变化不大。 今年难度可能和往年基本持平，因为近3年的国考题和联考题来看哈，难度几乎都没有大变化，只是在某些题型方面会有些明显的特色。 根据统计，今年湖南、黑龙江、山东、广西等省份计划招录人数均在8000人以上，青海、内蒙古、广西等省份的报名人数多创历史新高。从最热岗位的竞争来看，上述24省份的招录中有8个岗位的竞争比超过千里挑一， 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是宁波市江北区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人才开发岗位，竞争比高达1746:1。为何省级公务员考试如此热门？魏华刚介绍， 第一个，现在就业压力确实比较大，第二个，公务员呢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实际上以少部分学员啊说我的志向是国家部委，而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讲，他们的志向是什么？就是把国考作为练兵，而省考才实际上是他们真的厮杀战场。省考的要求条件，不管是学历还是工作经验等等各个方面，相比较国考会低一个等次，那么对于竞争激烈程度，一部分的省考也比国考要相对轻松一些。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今天是世界读书日，全国各地举行的活动丰富多彩，请听央广记者马宁的报道。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恰在周末，从昨天起，丰富多彩的读书日活动就在各地启动。 千峰楚歌碧玉山， 在江西滕王阁，一场诵读会吸引了广大游客驻足观看，众多阅读爱好者齐声诵读《滕王阁序》《桃花源记》《西江月》《秋收起义》等古今名篇佳作。组委会还举行了颁奖仪式，向广大读者推荐优秀图书。学生家长李芳说，父母多阅读是对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 我们在看书，孩子也会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也去抽取自己的书籍来看，这一点氛围很重要。 随着电视节目《朗读者》热播，越来越多的朗读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在厦门六中，一座朗读亭近日正式开放，学生们在这个一平方米的空间中大声读出自己钟爱的文字。 《志向树》，作者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刀枝炫耀自己。 读书人绝不只集中于校园。今年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合肥市图书馆与一家商业综合体合作，建立了分馆。从此以后，读者到繁华的大型商店，找到这家闹中取静的公立图书馆分馆，就可凭借一张公共图书馆联盟卡免费享受图书借阅服务。合肥市图书馆馆长李永刚， 通过这些合作，我们的图书馆走出去了，把我们的服务时间延长了，它的环境更加温馨，服务更加完善，而且服务内容更加丰富。 近期国内市场生猪价格整体回落，生猪出栏价格的下跌之势也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地区。一边是生猪供给量增加，一边是收购企业持续压价，生猪产业链条上一场博弈已经上演。请听安徽台记者蔡威、江西台记者李先、河南台记者曹伯纯的报道。 今年四月以来，生猪收购价格一路下跌，在安徽、江西、河南等地，猪价从春节的9元一路跌向到7元多，这也让许多养殖户出现了惜售的心理。河南新乡辉县养猪户云同玉， 现在一气都掉到7块，太低了，你也不能把它卖了呀，只要这会儿你把它卖了吧，这一脸都白呀。 江西吉安养猪户傅立清，押宝五一之后猪价还能回升。 一般情况下五月份我们过端午节，这个时候价格会达到顶点，如果要卖猪的话，就应该在端午节前个几天卖。 另一方面，屠宰企业纷纷打着旺季即将过去、消费不给力的牌子大力压价，以期收购低价猪增加利润。河南新乡霍家县生猪经纪人王亮， 现在大家都不卖， 大家都不卖，人家屠宰场也不傻，你压这么多不怕你不卖，人家说了高于7.3都不收，我这不得不压价。但是话又说回来，一旦养猪户同一时段大量出来，那价会跌得更厉害， 那价会跌得那个更厉害。 一方吸售，一方压价，生猪产业链条出现了博弈大战。农业部数据显示，2017年4月10号到16号，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6.45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25%。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为每公斤21.21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7.06%。卓创资讯分析师季光新分析，未来生猪存栏量会呈现缓慢增长。 由于饲料原料价格呢可能相对偏低，饲养成本呢相对较低一些，生猪养殖这一块呢还是有利润可言，只不过较同期水平呢缩水的幅度会大一些。 近日，长春机场排查出一起无线电干扰导航频率事件，在一次飞行校验中，在黑广播干扰下，飞机险些无法正常着陆。经过机场与工信公安部门联合行动，打掉了多个黑广播犯罪团伙。请听央广记者吴哲华、朝向荣的报道。 近日，在长春机场进行的一次例行飞行校验中，由于黑广播的干扰，出现了假航道， 飞机被引导向错误的地点着陆。长春机场导航保障部主管张志新： 这个假航道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呢，就说我们现任的飞机也是跟随这个假航道往这个方向来引导的。 由于飞机是手动控制，飞行员对长春机场的情况比较熟悉，及时纠正，万幸没有发生事故。长春机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吉林机场集团与吉林省应急办、工信厅、公安厅等部门联合排查执法，长春地区共查处取缔非法电台20多个，整顿8个合法电台播出参数，打掉5个设立非法电台的犯罪团伙。通过特殊飞行校验，长春机场上空黑广播干扰已经消失。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两高关于办理干扰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黑广播的定罪量刑标准。最高院刑三庭副庭长李瑞义： 必须斩断其犯罪链条，综合惩治，确保全方位打击，无死角。 新闻动车组。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中国商飞新一代气动布局零确B验证机首飞，河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渗坑污染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青岛土地拍卖增加商品房净低价新方式，请听报道。 零确B验证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用于验证新一代民用气动布局的喷气式缩比飞行验证机，翼展超过6米，最大起飞重量为240千克。中国商飞零确项目负责人张驰表示，零确B验证机的首飞成功战略意义较大，不仅标志着我国未来民机的发展开始正式进入飞行验证阶段，也将成为我国商业飞机研究和制造业弯道超车进入世界一流的契机。 因为这一代飞机的气动外形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也是有别于现有的民用产品。它有几个技术点吧，一个我们叫做翼身融合布局，同时呢，我们也大量的使用了包括复合材料技术、3D 打印技术以及先进的飞控技术，从来提升整架飞机的这个技术先进性。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近日，廊坊市大城县工业污水渗坑问题引发关注，为此，河北省决定自今年4月至8月在全省范围开展渗坑污染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散乱污工业企业。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赵军： 对污染的排查录入电子档案，明确每一个污染源的监管责任，对于污染的治理跟修复要做到零遗漏。 廊坊市纪委给予大城县委常委刘国旺等3名干部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肖建军等5名干部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同时，廊坊市还责成大城县纪委对其他涉案相关人员进行进一步调查追责。央广记者杜震、石家庄报道。 近日，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土地出让公告，将在5月11号网上拍卖位于青岛市高新区的5幅地块。拍卖公告规定，当竞买报价达到或超过最高限价后，网上土地竞价终止，转入网下竞商品房销售价格。简单说，就是竞地价、限房价，从成本和销售两方面给予开发商压力。平安好房青岛区运营总监张斌认为， 青岛的房价涨幅还是比较大的。接下来的话，有比较大量的土地供应，通过这个地块这种方式啊，来摸索控制这个高房价的模式。 青岛台记者杨永宗青岛报道。 他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 官当羞涩，从来都靠人， 却遭革职查办，还乡途中毅然立下军令状。智斗捕头， 太爷不要多喝酒后食言呐。 单骑上山，4月23号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新编历史禁剧《余成龙》，品侠义肝胆，浩然正气，上酣畅淋漓清官人生，敬请收听。 应摩洛哥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宝率中共代表团于4月20号到22号访问摩洛哥，分别会见摩洛哥首相奥斯曼尼、参议长本西马等。访摩期间，刘奇宝还出席了中国影视剧展播签约及开播仪式和美丽中国美丽摩洛哥图片展开幕式。 全国妇联昨天在北京召开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个人表彰大会，表彰了1980个全国巾帼文明岗、998名全国巾帼建功标兵、500个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由中共和田市委等联合设置的电影《和田玉传奇》发行放映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该片将于4月25号在全国7000多家影院正式放映。 通过持续多年的补水和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华北白洋淀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持续改善，淀区鱼类恢复到41种，野生鸟类由原来记录的192种增加到200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宝已连续12年在白洋淀越冬。 吉林省日前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三早行动，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推动2017春季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中石化集约利用资源、绿色简约生活主题倡议活动日前在全国24个城市举行。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 央广网评论认为，只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就不怕向组织亮家底。身为领导干部，就是要有这种底气。 新华社评论，如何更好开展管党治党制度建设，需要将纪律挺在前面，与更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做到相辅相成。 今天是第22个世界读书日。 人民日报倡议，网络时代更要重温读书的价值，期待全民阅读成为风尚。 中国政府网文章认为，阅读无关年龄、无关职业，只关乎心灵富足。 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强调，读书学习是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途径之一，党员干部要有率先走进绿色生活的政治自觉，多读书，读好书，润泽心灵，以文化人，引领风尚。 韩国总统选举进入倒计时阶段，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原本支持率不相上下的两强候选人文在寅和安哲秀差距突然拉大，文在寅支持率领先安哲秀10多个百分点。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5月9号举行，15名候选人中5人被视为主要候选人，呈现两强三弱局面。民调机构盖洛普韩国公司21号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两强候选人中，共同民主党文在寅最新支持率为41%，较上周小幅攀升，而其主要竞争对手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支持率则下跌7%，降到30%。韩国媒体报道，安哲秀在选举宣传活动中高度模仿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无论穿衣打扮还是演讲说辞，都有一股浓浓的奥巴马味儿。 我向你们承诺未来，我将和民众一起创造明天，我将让孩子们重新拥有梦想，也让韩国拥有梦想。 此外，他还被指在党内初选阶段违反相关规定，并传出雇佣黑社会的丑闻。一些政治评论人士认为，与其他主要候选人相比，安哲秀在上周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表现欠佳，导致其支持率下滑。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李行健、忠诚，主播方亮、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